电台的一个节目。当然我们这个代表香港我们的民众非常欢迎我们的主席，这个行程是标志着我们新的历史的时代的开始。我记得在2017年的时候呢，主席来香港，他就讲过一句说话令我印象很深刻的。他就提出他说，不过是一个几千人的一场战争，当时中国清政府的失败而导致了今日所有的一切。那确实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因此我在今日呢，我想特登带了一本很重很重的香港志，这个来跟大家分享。这本香港志很多谢董事基金和香港社会各界的人士慈善捐款的人士这个赞助。咁係一本我認為呢，我哋好多人都應該擺喺屋企，特別大嘅機構，因為字呢係標誌着一個地方好詳細嘅歷史嘅記錄。咁所以我今日特登想借用香港字裏面嘅資料，同大家對於回歸進入25周年啦，又響應一下呢個前一次主席嘅講話，談到一個戰爭，幾千人嘅戰爭就導致呢個咁嘅情況。咁啊，我喺呢本《香港志》度，我想選幾個日子同大家即係回顧一下喺呢、這個。1839年的6月3日是清道光19年的4月22日农历。咁啊，钦差大臣林则徐本日起在府门当众销毁从外商缴来的鸦片，至6月25日结束，合计销毁鸦片19179箱。2110袋，总共是这个237,625.4公斤。咁啊，这个就是最著名的林则徐烧鸦片。嗱，烧鸦片咧，大家唔好理解成日放火烧，而是用化学品、用石灰一个池，将啲鸦片倒落去之后咧，将啲呢个化学嘅石灰倒落去，而将佢起咗呢个作用，而将佢销毁。咁呢个就系历史上最著名嘅林则徐喺虎门当众销毁鸦片嘅一个历史嘅场景。呢、這、一个场景有好多好多值得我哋深思嘅嘢。我作为一个香港人，喺我青少年时代谈到烧鸦片，谈到香港的被英国的强占，我哋当时读中文学校的，我觉得无论是在40年代、50年代，是亲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政府，或者是这个之前的国民政府，都是很清楚地讲这一场是不正义的鸦片战争。我后来跟一些在香港读官津学校的朋友开始相识的时候，那时我大概应该是17、18岁咁嘅时候，先知道原来他们学校教的呢就叫做这个 trade war。是贸易战。咁当时因为自己年纪轻，就以为是一个英国立场亦或中国立场的问题啫。咁当然事隔几十年后直到现在，我哋知道 呢个系一个不正义嘅，呢个向英国向香港销售鸦片而引出嚟嘅，我哋当时嘅政府要处理嘅一个禁毒嘅大问题。咁所以关于呢一个嘅战争嘅性质啊，马克思喺佢嘅著作里边咧系好清楚指呢一场嘅英国嘅做法系一种不正义嘅呢、这个错误嘅违背人民利益嘅做法，咁啊亦都给予嘅谴责嘅。嗱，咁啊呢个就系1839年。好啦，咁啊到1839年嘅8月2号，头先讲7月7号，钦差大臣林则徐发出告示，严禁本地居民与外国人往来交易。嗱，呢个系讲啲鸦片啊，其他各种贸易，并勒令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交出杀害林维喜一个九龙居民嘅凶手，义律拒交凶犯，并侵犯中国嘅司法权，自行开庭审判。咁啊，对于杀人犯咧就从轻发落。嗱，呢个咧就系1839年嘅呢个8月2号。 我和你常从无负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住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渡过夜寒？过云雨常放。 晴朗时同映后阳光，无用看得到财商，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留在海港 当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 全民继续换证，迈步与时并进。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系1983或84年，或1987至91年出生嘅人士，就要喺今年7月23号或之前换证。而1954年或之前出生嘅人士，而家就可以到换证中心换证。大家亦可带同两名残疾人士一齐换证，记得预约啊！ 星期六下午2点，叶国华主持《50年后》。 到1839年嘅9月4号，即系道光19年，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率船五艘向停泊在九龙山，即系而家九龙对开嘅海域一带嘅清水，向住清国嘅水师强购粮食不果。就开炮攻击清军的兵船，大鹏湾参将赖恩爵率清水师及炮兵炮台还击，英船败走尖沙咀，视为历史上的九龙海战。嗱，咁我谂我哋好多人都唔知道，喺我哋九龙对开嘅个海面系发生一场咁嘅呢个中国同英国嘅一场海战。咁啊，到1839年11月4号，道光19年嘅9月29日，停泊喺尖沙咀海面嘅英舰进攻官涌，嗱，即系而家佐敦道佢一带。战事持续咗10日，英军进攻官涌山，清军阵地6次，均被清军击退。英国军舰同埋鸦片商船逃离尖沙咀海面，视为官涌之战。嗱，我哋住喺油麻地官涌嘅人都唔知道，原来出边系有一场咁嘅呢个官涌之战。嗱，各位喺。整个历史呢度 每一日都有详细的记录。我好想俾大家知道，香港自古就系中国嘅领土。咁啊，当然喺好多历史文件里边就会用话英占嘅殖民地呢个字眼。但系到咗1972年嘅时候咧，我哋个国家喺联合国已经正式喺联合国嘅决议里边，将联合国关于殖民地嘅全球嘅名单已经剔除咗香港、澳门唔系殖民地，只系俾英葡强占嘅中国领土。到历史条件成熟嘅时候，我哋一定会收翻。嗱，咁呢个咧就系、是、历史。咁我知道好多嘅朋友，特别系年青嘅一代。无论佢系大学生，亦或系历史教师，种种嘅原因，佢哋都唔能够正确看待呢一段我哋中国惨痛嘅历史。咁所以，习主席喺以前讲到嘅1840年就系5月到6月，道光20年嘅5月就系第一次鸦片战争就正式爆发嘅日子。咁啊！英國赴華遠征軍船艦40多隻，兵4000人集結喺香港島北部海面，然後北上進攻廈門，攻陷定海。8月11日，英國艦隊抵達天津白河口，向清廷投遞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嘅召會，提出要賠償煙價。各样海岛各项要求，清廷派祁善为钦差大臣对英交涉。嗱，咁呢度咧就一路进入咗鸦片战争嘅种种嘅经历。我觉得喺细读呢一个地方志里边，每一日所记录住嘅情况，都会俾我哋深深感觉到，当国家弱，我哋穷。我哋不能够保卫自己嘅时候，乜嘢理由都系对方讲晒，条条万里走到嚟香港咁远嘅远东，都系佢话佢系对嘅，佢系咧呢个一种正义嘅价值观，所以佢哋咁做嘅。嗱，呢个情况经过咗成接近200年嘅时间，到今日依然都系咁样。我哋睇到有啲国家。亦正喺全世界集结各种各样嘅力量，就系、是、要围攻中国，就系、是、要压抑中国。咁我觉得咧，呢个系大家都有见到嘅历史事实。所以喺我哋庆祝回归25周年嘅时候，我觉得过去嘅痛苦同埋耻辱系唔应该忘记嘅，吓。我哋忘记咗自己过去被欺负、被侮辱嘅时间咧，我哋就唔会珍惜今日所有嘅得到嘅嘢。固然，我哋个国家到而今已经系美国认为咧好紧张，要咧压抑我哋，组织全世界嘅力量嚟咧压制我哋嘅咁样样嘅时候，我哋中国人应该觉得光荣，因为我哋已经真真正正站起来了。但是我哋千祈唔好忘记，事实上整个世界嘅环境仲系存在着呢种不公义、不公平嘅解说，话语权仲喺呢个某啲国家所导引嘅世界嘅所谓佢嘅话语秩序里边。咁所以乜嘢都系用另一种角度嘅解释，另一种价值嘅解释。所以我觉得希望大家能够。有機會咧，應該係各間學校啊，都購入呢一本，就係、是、我要介紹嘅，就係、是《香港志總述》，就係、是《大事記》呢本。我手頭上呢本係第一冊，咁我覺得應該各校嘅圖書館啊，都應該擺呢一套書。 呢一本书好重噶，我今日咧就即系孭住咧嚟到电台咧，介绍俾全香港嘅图书馆、学校图书馆、有家庭都能够摆得到嘅嗰本书，系大概系尺几长，咁啊阔咧就系、是、大概一接近一尺到，咁啊厚咧就系、是、都有两寸几。两寸几厚啊，好重嘅一本书，但我觉得系值得嘅，要攞佢嚟教育我哋嘅下一代，唔好俾人一啲歪曲咗嘅一啲讲法。咁所以我觉得喺庆祝回归25周年嘅时候咧，不能忘记咗过去嘅历史。咁啊，我自己作为一个老香港人，亦都系曾经系一个中文和历史的教师，我很清楚所谓要忘其族必先忘其史，因此呢在香港有很多古灵精怪，我不想复述他们的古怪观点，因为我觉得不值得在这个大戏里播送他们 的一些观点，因此我觉得回归25周年，我们非常高兴我们进入去下半个时代，而我相信以后的一国两制将会有更新更大这个的空间和解读。在一国的强大的支持底下，我相信两制会发挥更多的特色，无论是我们的金融中心，我们的文化教育的全球的这个枢纽中心，我哋嘅呢个全球嘅法律嘅推动嘅中心，香港将会提供俾呢个全世界人民使用，而国家呢亦都会充分使用香港，将呢几个中心呢向全球呢呢、这个即係尽量推出去，让大家更方便地同中国来往，亦都更方便地用我哋嘅国家去到世界各地。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嘅理解，喺25年后嘅未来，香港将会係更加开放，香港嘅两制将会有更多嘅独特的这个有利于中国与世界、有利于香港人民的善术，所以我很羡慕现在出世的 BB， 在他们的25年后，他们将会有一个更光辉美丽的和更广阔的世界。而我很相信一国两制这个方向，这个历史的创造呢，亦都将会继续落去。咁啊，至于话过去同现在有咩唔同呢，咁有啲听众通过电邮呢係问过我呢个问题。咁我得想借呢个解答一下。前一个阶段嘅一国两制呢，我觉得係更多地我哋比较想让大家放心两制，所以对两制是有咗呢个喺嗰个历史时代嘅某一种嘅解读，而个解读是比较倾向于呢、这个英美系统嘅某啲嘅希望同埋佢哋嘅想法。咁喺嗰个时代，我哋对一国嘅强调呢是未够充分。咁现在我相信係一个要充分强调一国嘅下半个时代啦。 我找不到那个你曾说的远方，也想不到要怎么问你别来无恙，世界乱得一塌糊涂，可是能怎样，偶尔抬起头来还好有个月亮可赏，太多回忆要我怎么摆进行李箱，一直没哭一直走路走回多少太阳，因为往事没有办法悬赏，隐形在那大街小巷，剪断了它还嚣张，我的嘴在说谎，说得那么漂亮，说我早就忘了你像月一样的俏脸庞，

咁當然喺政治上、國際外交上有好多種解釋。啊、我哋國家最近都去訪問阿根廷，亦都宣示咗對呢、這個呢場戰爭嘅結果我哋嘅睇法。我本人亦都喺呢段期間曾經去過科蘭島。咁啊，喺科蘭島，我睇到一個2000人嘅呢個島嘅住嘅島聚，好荒蕪，係近似北極狀態嗰種荒蕪嘅一個島聚。咁啊，得兩條街，咁啊有一兩間咖啡館。咁啊，我亦都坐喺咖啡館度去想英嗰場戰爭嘅情況。同時，我就想到點解幾百萬人嘅香港？而英國唔敢咁做咧，咁而走去科亞蘭島咧，咁就因為喺嗰個時代，我哋嘅國家亦都已經有咗一個強大嘅呢個中共嘅領導，以及國家嘅打完咗50年嘅朝鮮戰爭，同埋連續幾場嘅呢啲邊境嘅戰爭咧，宣示咗我哋嘅國威，同埋我哋國家亦都正式踏上咗現代化嘅道路。咁啊，跟住我谂大家都知道一个好重要嘅场景，就系、是、所谓英国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喺我哋人民大会堂跌咗佢一跤。咁如果你将嗰个日子前后嘅时间咧，我哋解读下佢个背景咧，就系、是、因为英国喺之前向中国提出关于佢哋要所谓续签新约嘅问题。而我哋個國家嘅立場非常鮮明，我哋唔承認三條不平等條約，係嘛？咁啊，歷史嘅現狀已經係咁。如果想繼續管落去，我哋可以咧讓事情落去，直到環境歷史需要嘅時候，我哋先再嚟處理。咁但係英方唔肯，咁啊種種原因啦，法律原因等等，所以咧一係就簽新約，一係俾翻你。咁是我哋國家咧，鄧小平領導人咧就係好清楚咁話俾佢聽，如果係咁，我哋收翻嗱。咁呢一個咧，就係、是、我相信我哋大家當時嘅人都相信呢個係英國首相鐵娘子喺大會堂摔過一跤嘅呢個情緒狀態嚇，因為我哋嘅鄧小平先生非常清晰地。不平等條約係唔承認，我哋唔可以再簽任何賣國嘅條約。所以如果你哋唔想繼續落去，即係用含糊嘅做法繼續落去，咁我哋唯有收翻。咁呢個就開闢咗此後40年，直到今年25年啦，回歸前邊有15年時間嘅準備，到25年嘅回歸，到現在呢40年嘅香港，呢40年嘅香港嘅環境。最重要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我哋国家呢已经走上一个现代化的道路，而且俾美国人觉得已经追到佢呢呢个贴埋佢身边啦，所以正係组织全世界要压制中国嘅时候，嗱所有嘅原因我有好多嘅准备喺树，我会去谈，但係我就觉得呢，希望大家能够好清楚，我哋之所以能够庆祝25年嘅回归，係咁多代嘅中国人喺科学界、工人、农民、教育界，全中国嘅人民系各个岗位上奋斗嘅结果，吓、啊、咁我相信我哋在庆祝香港嘅回归嘅时候，一定心里边唔好忘记全国人民嘅努力。咁当然有人话，咁叶生你系咪好似净系讲中国嘅好处啊？嗱，我可以好清楚咁讲。我哋嘅中國確實係好處係絕對多過曬所有嘅我哋不足嘅地方。我哋承唔承認不足嘅地方呢？我哋非常願意承認不足嘅短板，我哋願意改。嗱，咁呢個短板呢句説話呢，亦都係呢10年8年嘅大家習慣嘅講法。中國當然承認自己嘅短板，喺科學技術上、喺教育上、喺環保上、喺工業上、喺商業上、喺貿易上、喺法治上、喺防貪反腐上面，我哋有好多短板。 但呢啲短板我哋睇到咧，我哋國家、我哋嘅執政黨、我哋嘅政府都係全力咁去想辦法解決，而使到中國進入去世界首強嘅位置。當然我哋唔係想爭第一定第二，我哋想超過自己啫。但係呢個環境到嚟啦，所以值得我哋慶祝我哋嘅收翻香港嘅25周年。 宁静的单身也好，和自己一起跳舞，无伴可分享，我可享受自豪。其实怎么欺骗到，才跟你尽力修补，还是各有各的路。日日夜夜动念着旧录像旧合照，来珍惜你。像陌路便已妒忌，寂寞亦不敢关注你。让我记得恋爱过的好，让我记得拥着你起舞，让我记得宠爱你的甜丝丝的美好。让我记得恋爱过的差，曾仿佛吃苦都变了瑰宝。I'm missing you, God, I'm missing love。好，谈什么东西也好，谈自己怎么懊恼。说那天分手，也许只是糊涂。如你一早适应到，无打算现在检讨。原来我抗拒起步，逐渐逐渐学习着不翻开旧日记。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如果问一句，有些听众写嗰啲嚟我嘅网里边问，佢咁过去我哋有啲咩做得唔够咧？咁作为一个曾经嘅参与者，一个过来人，喺之前亦都曾经参与酝酿同埋准备。咁啊，而家睇嚟就係呢、這个百虑有一疏。咁啊，疏在边度呢？疏在呢呢、這个各种嘅深层嘅矛盾，我哋睇得比较冇咁快会嚟到呢啲矛盾嘅爆发。其中有一个矛盾係更加係属于我哋嘅疏忽嘅，就係、是、回归嘅25年。在文化上、思想上、国民教育上、爱国主义教育上、在传播上、艺术上，这些东西全部都没有放到一个议事日程上来考虑，来加以呢这个注意，让事情好自由咁样发展。我哋本来好啦，咁等事情自由啲发展啦咁。但亦都估唔到，亦都有一股力量喺后面推动緊一个同自己嘅国家离心离德嘅某啲活动。咁所以先至会喺呢七八年时间有咁多不幸嘅现象嘅出现。幸好我哋国家 強大嘅政府、中央政府及時嘅國安法，同埋跟住嚟，我相信咧，好明顯地咧，嗰、那個二十三條呢個憲政未完嘅嘢咧，一定要完成嘅，嚇。咁啊，有朋友亦都問我，有啲記者訪問我，嚇，關於廿三條、廿二條嘅問題。嗱，記得廿三條係我哋嘅憲政責任，寫喺我哋嘅呢個憲章裏邊嘅。如果到2047年嘅時候6月30號我哋都未完成23條嘅話呢，真係可以引出好多人呢同政府打官司，因為我哋嘅合法存在呀，憲政上23條未完成，所以我相信為咗全港人民嘅利益，無論係喺司法制度、我哋嘅房產、我哋好多嘅嘢呢，其實都係呢要完成呢個憲政責任，我哋先全部呢個基本法先至呢能夠完整嘅執行嘅。咁所以我覺得喺今天我哋回顧過去呢二十幾年有做得唔夠嘅地方啊，呢、這個我哋前一輩、我哋老一輩嘅人都會承認啊，因此希望呢呢、這個跟住嚟嘅帶領香港特區政府向前行嘅新嘅呢個班子，喺李家超先生嘅領導底下，能夠咧將我哋過去冇做、未做完嘅某啲嘅短板咧，一件一件完成佢，呢個係我哋嘅好急切嘅需要。所以我自己嚟到電台做節目嘅時候，喺大門口就見到我哋嘅國劇嘅廣告，嚟到大廳又見到我哋嘅國劇嘅廣告嘅廣告，我覺得好開心。一方面我好細心睇下呢啲國劇裏面嘅演員，個個都係咧呢個好標青、好標誌嘅呢個青年人，睇到我哋中國新一代嗰個出類拔萃嘅形象。咁同時我覺得係啊，咁先係我心目中認為要有嘅呢個電台，因為我哋唔可以讓我哋嘅跟住嚟，如果喺今年出世嘅 BB 一路長大嘅時候，搞唔清自己係偉大嘅中國嘅國民，咁嘅話咧，我就覺得係我哋嘅失職。咁我覺得由呢一屆政府開始，我相信進行嘅呢、這個國民教育、依憲進行呢個愛國教育，我諗全世界嘅國家都係咁樣嘅。我曾經講，我話點解去到美國，好似喺9/11嘅時候，我去美國，哇，全街都係旗，去睇個紐約嘅大都會嘅表演，嗰支美國旗咧，棟喺中間咧，足足咧半個舞台咁大，嗰支旗棟喺中間。咁我同身邊人講，我話你睇下美國嘅愛國主義教育幾勁啊！當時當然唔知道此後若干年會發生香港呢種情況，香港最近呢幾年嘅嗰種即係不幸嘅現象。咁我覺得咧，呢、這個都睇到咧，每一個國家對自己嘅國民進行愛國主義教育，讓佢哋認識自己嘅國家係好需要嘅事。當然唔係話認識自己國家就一啲我哋嘅缺點都唔能夠講，我哋嘅短板我哋國家都成日都講，我哋喺晶片度有咩問題啊，環保上有咩問題啊，我哋嘅長江嘅呢個前面嗰幾十年嘅污染有咩問題啊，山閃嘅呢個嗰啲地方有咩問題啊，咁但係亦都唔好唔講建國以嚟嘅幾十年幾代人都不斷喺樹咧，同沙漠作鬥爭，去同咧呢個環保作呢、這個好多嘅奮鬥，咁呢個都係一代一代咁進行緊，有不足嘅之處，但係亦都睇到我哋嘅前輩、中國人嘅前輩啊，喺度努力奮鬥嘅地方，所以我就覺得如實地敘述自己國家做得好嘅嘢。有啲嘢做得唔夠嘅短板，我哋唔怕同我哋嘅年青人講，因為如果我哋唔係做對嘅嘢多過做錯嘅嘢，唔係成為世界今日咁樣嘅經濟實力，而且好大可能，我哋橋水基金嘅老闆就講啦，大概十年內咧，超過美國三四倍咧，係必然嘅趨勢。佢睇嘅所有嘅總圖表都睇到呢個趨勢。咁既然我哋對自己嘅國家嘅發展、對我哋嘅制度、對我哋嘅文化充滿信心，有唔夠嘅地方，又何妨我哋更好地去學習、 去呢、這個去調整咧？咁所以我覺得一個咁嘅時代嘅到嚟，呢、這個時代唔係話我哋唔可以講我哋嘅不足嘅地方嘅時代，我哋所有不足地方。大家都要讲，大家都要改咗佢，使到佢进步。譬如好似我哋翻到国内，如果吓将来开禁之后，你哋见到好多不足嘅地方，我哋嘅同胞又做得唔好嘅地方，有呢、這个喺啲茶楼酒馆嗰啲个礼节不足嘅地方，或者食嘢嘅处理不当嘅地方等等，甚至而家话揸筷子讲公筷，我哋都要强调吓。咁、所以我好相信啊，我哋整個東亞揸筷子嘅文明，即係東亞文明咧，一定會在21世紀係成為全球最強盛嘅一個力量。當然，我哋唔係話一定要同歐美作咩比拼，係嘛？好似最近美國帶動嘅歐盟嚇，關於呢個「一帶一路」要同我哋中國咧進行定義完政治嘅競爭嘅問題，嚇！我睇完呢啲新聞，我就覺得。大家鬥方便發展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嘅窮困國家，讓佢哋更加美好，呢個係好事，大家一齊去做好事，但係無需去作任何不必要嘅競爭。咁當然，如果你從客觀上講，究竟結果會係點呢？咁美國自己嘅呢個專家都講啦，美國應該強化佢自己嘅教育優勢、文化優勢、基建優勢咧。美國唔夠中國嚟嘅，點解會同佢鬥基建呢？咁點解唔係同中國鬥文化嘅強大呢？呢度呢點正好話俾我哋聽，我哋中國會更加加強我哋嘅大學。中学、小学、幼稚园，我哋嘅娱乐、电影各方面嘅教育，我哋的确系要向美国学习嘅。吓，佢哋嘅话语权嘅掌握咧，就系因为全球嘅教育都系掌握喺美国嘅主导嗰度，所以价值观啊呢种教育散播咗出嚟嘅。咁因此，我就觉得中国都系要努力学习，将自己嘅教育做好。嗱，做好自己的教育。一定會影響全球，影響全球就會有兩種價值觀嘅比較，所以美國驚係驚呢一點，所以佢就強調一帶一路嘅競爭咧，民主必定勝過威權咁。嗱，老實講呢啲嘢就等各國人民自己去選擇。究竟系边个制度好，边个制度啱？咁啊，等各国人民去作出自己嘅选择，亦都无需太过牵强。你整条桥就一定要系属于民主性质咧，因为整条公路系属于威权性质咧。我相信呢个都系有啲系即系夹硬嚟嘅。但系我哋好希望美国为首嘅西方国家的确俾心机去投资，帮助所有世界嘅。窮國能夠發展自己人民生活得更美好咧，呢個競賽值得參加。 以上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跟他的每一分每秒。都是世界上最美好和灿烂的时候，是你带给我最深刻的回忆，苦涩味道都变成了甘甜一样，温暖的笑容天真浪漫，最爱你常常对我撒娇 Love you， 如果世界现在已到了尽头，都要全心全意守护你，幸福已经向我慢慢走来，快乐笑容陪伴着我每一天，我会用一辈子去爱你，跟你说 I want you， 和你说 I need you， we fall in love。